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雪莹。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呢个系有阿昌昌嘅搏击会。咁呢上个礼拜就应邀去做阿昌昌嘅嘉宾啦。今日礼尚往来啦，佢冒住俾女朋友虐待嘅危险都上嚟做嘉宾，真係好唔话得啦，我觉得。 我觉得呢个唔系最危险啊，最危险系隔离房。 呢招系啊，你头先行过嚟嘅时候，你会唔会突然间个心里边有少少？ 你条友，你条友，你又话即系一齐同我陪我行上嚟，点知佢呢个电话打埋你自己上嚟啦？咁我几捻惊啊！系头先系 啊，即系嗱，真系冇计。镜头后面有阿 Joseph， 一阵间佢会入镜嘅。睇住，我已经系坐低，我已经系提咁打俾你。喂，唔得，而家嚟咯，后面有人 boot 咯，仆街要走咯。我 屌你出嚟，我走唔翻。你巴士司机咩嚟噶？系咪先？你安昌工厂 真系见到头先快富街条路系单程，后面即系总之我停咗喺度啦，后面车过唔到，佢斩我灯，仆街。咁我焗住走，一走咗咧，你嘅电话响，就嚟啦。真系呢个世事咁巧，就系、是、营造咗头先你上嚟五楼呢个气氛。你经过咗隔篱间房嘅时候，你惊唔惊入边有灯？你惊又唔惊？ 我简直系即系成个啲即系啲本土啲力量涌出嚟啦！一系 你惊唔惊？何志光突然间拍台拍灯， 我真系谂过啊！真系点算咧？系我见到佢真系扎行晒马啦，已经系即系可能 唔系、啊。但系你谂下，佢扎行晒马喺度闹紧人嘅时候，佢反而冇时间出去开门屌柒你。佢你明明喺入面可能煲緊煙啊，喺度吹緊水嘅时候吓、啊、你又系你咁啊开拖喎，咁我哋呢度又今日节目做唔成喎。 唔系咁你我做唔成节目啫，你都可以夠做节目嘅，你一晨早输入嚟。 哎呀嗱，你又唔可以咁讲啊，我见到你有咩冬瓜豆腐菜，我第一时间我帮手㗎，我 係咪 帮手报警。 估到你啦，跟住又系 call Donna 咁。 冇嘢多，识得律师多吓，顶笼啊 call 两个人去担保，因为我预计你都会还拖啦吓、啊，大家都要人帮担保啊吓。 系 啊， 啊，因为见到阿肥佬黎咧，就系即系连续两集就系单拖咁样样吓，咁我而家即系旺丁旺财啊，我嚟咗，其实今集都唔使，我有好多朋友都系上咗嚟。会帮拖嘅，亦都有人将会乱入嘅，系咪？ 唔知佢嚟唔嚟一切乱入啦，嚟唔切乱入就一间倾第啲嘢啦，吓、啊，即系老老实实。因为 唔知佢一间头先曹总就上嚟摆晒成个阵喺度，系咪先？系嘛？又兜又剩咁样样，系 呢啲系咩兜咧？我攞呢嚿嘢出嚟，你系明啊？你唔知呢啲咩兜咧？原来上边咧系有一个开口嘅，点解有一个开口咧？原来是一个纸巾箱嚟嘅，系我系入纸巾，但你有冇见过咁卵大箱是纸巾摆喺台头啊？系嘛？呢个我系呢个乞衣兜嚟嘅吓。咁咧，听阿曹总头先话斋咧，喂，我哋好似要系时候搞啲小型网聚喎，咁啊，度一度啊，大家系嘛？ 理论上唔关我事， 你作下得嘅啫， 客串下啦。 我有 quota， 我请你嚟啊。 吓，而家唔系喎。 嗱，我唔请你讲个人。 你冇呢啲嘢，唉，冇啦！依家又烧嘢食，依家你又濑嘢啊，系 我 嗰单嘢我话俾你听，系一年之后先有人同我讲。嗰单嘢系一年之后先有人同我讲啊，我都未有时间去反击嗰单嘢，屌你老尾，真系扑街！我真系唔系，虽然一年之后我真系觉得系笑话嚟嘅，但系问题我都觉得啊，真系你咁捻多嘢唔讲，你知唔知我最唔俾人讲得系咩啊？ 系咩咧？话你怕老婆。 怕老婆都系事少，只要你我啲胡桃酱喺结婚之前点样几多，有几多单系人所共知，仆街！呢啲先系真正我嘅黑材料，系我死完唔讲，咁你讲第二啲，即系其实即系不痛，即系不痛不痒，大佬，即系揾黑材料，唔该你揾啲我惊嘅嘢，你揾啲我唔惊嘅嘢，大佬。我黑材料嗱，关于 咁你系叫 CQ 揾你啊？ 知唔知？吓、 啊， 关于我情史，知唔知？ 诶、 你咁快喺啲麦讲，如果你知嘅话， 唔系我唔知啊，但系我唔知道，我惊讲有冇兴趣听就系，你知啦，你啲情史，如果你讲到咁样样嘅时候，系嘛，嗰、那个究竟系 A 餐定 B 餐定欣怡咁啊，我估唔到噶嘛， 都系唔好嘢讲，都开始个美容骨凉凉地，都开始冇讲， 真系， 屌你咩，嗰啲真系惊，嗰啲真系惊， 系咪话晒你音乐界咁样，系咪先有咁多呢啲咁样嘅， 唔系嗰啲真系惊， 唔同嘅。吓、啊，燕瘦还肥，佳丽无数，系咪？ 都唔系 讲到咁样样， 唉，真系，唉，佢肉 唔系你个样又几分似刘联同，系咪先？刘联同靓仔，大家都知啦，系咪？ 我冇人哋咁有钱啦、啊，我又唔可以买咁多咩 Star of Josephine 系嘛？又冇咁多游艇。 去旅行嗰阵时候，学阿老萧咁讲，系咪先？摆得俾百几十万俾条女屋企人用住先咁样。 你又提嗰个名吓？嗰、啊、两个字啊！一提完隔篱嗰人会着灯噶，吓一阵开门入嚟打柒你啊！我唔知点救你、啊。 唔好讲少喎，而家我第一即系呢个老萧撑争， 又讲又讲， 薯片嘅立场好似同吓隔篱房嘅事喎，系第一。第二就系我觉得即系唔好讲少。 你唔觉得佢呢排系？ 大家就唔好笑阿萧生，阿老萧咧就系灯神。因为佢真系登撚死咗阿林郑嘅话，你哋要帮阿老萧立生祠，我话俾大家听。咩叫生祠咧？系就系、是、咧，再生嘅人立祠堂啊，系即系话说诸葛亮去到南蛮七擒七纵万王之后，万王感恩戴德，啲南蛮嘅人民为诸葛亮立咗座生祠。喂，今日曾荫权要还押，就老萧又就中咗啦，系老萧话咧，因为咧又要上诉，又要成嘅话咧，曾荫权呢几年咧都唔会坐监嘅，系啊嘛，跟住今日即刻还押啦。喂，呢、這、一个我唔系笑个老萧，大家我系笑紧你哋 笑 老萧嘅人。 我笑。 老萧而家系做紧一样对民主运动系喺香港本土民主运动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是、为呢个民主运动带嚟希望。 系 林郑 99.999% 系会当选，除非林郑有张吹箫照露出嚟。喂，呢样嘢唔系讲笑，大家觉得老萧？喂，因为我今日睇。唔系今日，应该系前日苹果咧有个近排咧好多人 share 咧一个苹果专栏作家叫冯兴乾嘅文章啊，吓咁佢好似都系喇沙仔嚟嘅，系咁所以我唔知点解啲人会即系啲坚持原则派会走去 share 佢啲文章咁样，因为喇沙仔都系撑薯粉噶嘛，系咪做薯粉噶嘛，系咪先 ？Anyway， 咁佢即系有篇文章佢就讲到咧，就系话啊，其实咧即系点解而家即系中央系非法林郑而非法曾俊华咧？咁呢个要用呢、這个即系又系用中国国情去睇噶嘛。如果一个人太干净，冇痛脚俾你揸就顺利唔过。咁所以即系调翻转讲，因为林郑有痛脚揸住，所以先顺得你过啦。喂，如果痛脚系吹箫照住，住唔出奇嘅，系咪先？即系苹果嗰啲唔该勤力啲，即系唔单止可能唔系林郑本身，可能佢老公阿李波唔系阿邵波系啦，或者佢啲仔都好，系咪先？系即系喂，佢有痛脚揸住，中央先放心。你抄翻呢啲即系。即系苹果啊、众新闻啊、fact check 啊嗰啲啊，抄下林郑咁嘅黑材料，我觉得机会大，搵到阿曾俊华嘅黑材料喎。你搵到嘅话，喂，真系嗰0.001% 就中噶啦。 咁你言下之意系咪阿曾俊华完全冇黑材料，所以阿爷完全唔信佢咧？ 嗱，佢篇文系咁讲，我讲紧系即系冯希乾写喺苹果嗰篇专栏文章。 我反而想问下你，即系你觉得阿胡须佬系咪完全冇黑材料啦？ 我真系唔知啊，但系佢个底又好似真系冇乜点听过咯，系咪先吓？即系佢堂堂嗰啲，因为佢做公务员咁耐 吓，你翻阿生有冇见佢啊？ 我冇见过佢，我都冇翻好耐，所以我好憎啲先生其实。 唔系，基本上我以前好多学生咧都同佢都识嘅，有个两面之缘嘅。 即系你就揸住胡须啲黑材料啦，系。 我边有资格揸住胡须甩材料啊？大佬，我系教学生嘅啫。 跟住啲学，你见到嘛？曾俊华啲学生就喊住咁攞住咁花士领咁啊！ 喂，咁你好捻阴功啫！佢仲要自己攞住啱花士领走，有用噶嘛？啱花士领啊，胡须佬 keep 住噶嘛？佢走嘅人揞住个啰柚走嘅啫，佢唔揸住啱花士领走啊！不过其实你见到今日啊，曾荫权锒铛入狱，其实你见到好多人喺网上边都急不及待去评论呢件事。我发觉系有两个方向嘅，一呢条友抵死啦，系嘛？五年前嘅民情吓，而家就冚唪唥显露出嚟啦。点解一个人贪污唔使坐监啊？点解告定唔告啊？系嘛？肯定告到佢扑街吓。而家第一条罪唔入咩？哦，啊，今日晏昼又已经决定咗重新审理啦，要嗰条罪。第二样嘢，喂，老老实实，曾荫权就发办咗六百九十二发办先，我真系唔知道。但系你见到呢排啲风吹紧系就系话唔系，好似条友吓国家领导人同阿董嘅下场一样，大家政协副主席，喂咁点先？ 我就反而觉得咧，我见到嗰个民情或者即系其实即系睇 Facebook 啦，系、 我哋嘅民情唔捻作得准， 系啦，系咪？有啲同情过对于曾俊华，系咪？因为嗱，头先第一就 系、 是、好似你咁讲就话就系一个对比啦。喂， 我系同情唔敢讲。 5000万，你仲可以而家即系做呢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政协副主席，跟住你系你租楼租平啲啫，系啊，我引述啲人嘅讲法，唔系我咁讲，我咁谂啊，系吓，你都 你小心呢个节目会俾人引述做呈堂证供吓、啊，我唔知道、啊、大佬，租楼租平啲系你嘅讲法嚟咋，唔系事实嚟噶， 我有都系引述人哋嘅讲法啫，OK， 你要戴晒头盔咁样，我戴两个啊，好未？即刻 好， 系啦， 袋都戴两个，好， 系啦，咁啊，会穿嘅，系咪啊？ 你就唔知啊？ 我唔知啊，有啲人咁讲噶嘛，戴两个，以前有对日剧有咁嘅情节噶嘛，跟住俾人笑噶嘛，系 ，anyway， 咁同埋咧，你对比翻嗰个而家呢一个时空入边咧，就系、是、话，喂，你即系、就是、你其实相比于即系梁振英嚟讲咁样，其实喂，大家我哋。喺我哋集节目嗰时都讲啦，喂，如果真係要揀当曾俊华薯片系呢个曾荫权第二。咁如果俾你揀啦，你系继续延续呢个梁振英时代，一定去返曾荫权时代呢，咁样。咁大家都觉得系其实你撑薯片好多程度，你真係要咁问嘅话，佢哋好多时都会答，即係话不如去返曾荫权时代啦，系咪先？至少曾荫权真係唔会摆个李国章入去港大校董会嘅督眼督鼻喎，系咪？ 林记啊，咪条拉啊，系啊。 咁所以你依家你见到，同埋再多，当然再多个因素啦，就系呢一个，即系廉记系咪变咗呢一个即系东厂 啦？ 系咪嗰个中立性存疑啦？因为林卓廷啊又出嚟。即系讲过嗰即系侦办嘅程序入边，就点解唔 call 啊？话传召啊李国宝啊咁嗰啲嘢啊，咁样诸如此类。咁所以就系咯，你睇个嗰个民情同我睇个民情系咪真系咁大分别咧？ 嗱，老实实，即系今日最多人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喂，连阿林兆斌都已经讲，喂，点解你班民主党啊，连埋呢个创党主席李柱铭，点解会联名写呢个求情信，同呢个曾荫权求情？喂，大佬，第一佢系犯咗法。第二，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咁啊，几个被判有罪，咁更加应该判得重呢？即系呢个 case 同七警一鸠样，你唔好话俾我听，嗰七个系烂仔喺街度是但揾条契弟嚟揼，嗰、那个绝对系一个未审先判，自己突然间吓嗰种叫做替天行道嗰种感觉上身，突然间要揾个好似魔鬼咁嘅人嚟打，即系呢啲嘢唔知系某人最中意做嘅。喂，我哋唔做呢啲嘢，我哋呢啲系咩呢？得一样嘢啫，我港猪嚟嘅，够钟我翻屋企瞓觉，收工讲完。你成日都觉得自己哇，唔知边个正义朋友上身咁，屌一条红色底裤喺面着，自己系觉得超人。见到呢个话邪恶，嗰个话魔鬼，呢个话打两拳，嗰个话杀 Q 咗佢。喂，香港仲冇法治嘅大佬？而家曾荫权锒铛入狱，官判咗系咁，咁咪咁咯？啊，点解你班民主党要同佢求情？求咩情啫？佢应得噶 ，well deserve。吓、啊！而家我啊，净我唔敢讲一句，你明唔明啊？我都惊突然间出咗个 status 喺 Facebook 俾人炮打。我净系话，我睇好简单一样嘢啫。如果曾荫权咁捻清廉，都要坐，即系我真系唔知究竟香港有几多人应该拉钩入去。你要知道，即系有啲利益就唔系在乎一个金钱嘅。政协副主席系咪利益啊？系咪新言利益啊？喂！俾你做个咩基委员会主席，喺个卡片上面印多两行，嗰啲系咪利益啊？ 一个二个，屌你个个都系囚容政治，喂呢啲毛哥冇讲错嘅，梁振英最衰一样嘢就将囚容政治带嚟香港，你带咗嚟香港，喂嗰啲延后利益边个知啫？咁你而家曾荫权拉咗一个啫，你冇拉嗰啲冚唪唥冇罪啊？喂，我觉得曾荫权好卵惨，我真系讲真，我好卵同情佢。问题就系话佢啊，真系老人家好似你头先咁讲法，真系要戴定花士领啊，大佬72岁不笃。即嗰个菊花唔知开得几多次，我哋啲菊花好 flexible 㗎嘛、啊、可以生得埋㗎嘛。72岁嘅菊花你真係捅得两嘢成地都系屎，忍唔住啊，老人家你明唔明啊？ 咁希望佢之前即探过许仕仁攞啲经验啦，系咪两兄弟系咪先？ 我喂我真系唔识点讲。 呢个我觉得你又冇咁快下定论住嘅，因为我如果我睇嘅话呢，其实民主党系一个政治表态多于真系同呢个曾荫权求情喎，系。我又觉得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明地啦吓， 系咪即系我你有冇睇过佢哋张求佢哋封求情信系咪先？你唔知佢写乜噶嘛？可能佢同个官讲梁振英咁扑街，佢都未死啦，系咪先？系嘛？你而家曾荫权咁捻可怜，系咪咁样？你判轻啲啦，可能咁写噶嘛？系咪先？系咪？咁同埋有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林郑当初唔敢答。是话帮唔帮曾荫权写信嘅，我头先搭车嚟嘅时候咧，见到即系喺 新闻部已经有啦， 系啦，咁就话即系嗰啲下面飞出嚟嘅字幕咧，就话曾俊华咧同埋呢一个林郑咧就都有即系写呢个求情信嘅，咁嘅样系， 但 系 有人冇喎、啊，嗰、那个咪好唔捻 friend 咧咁样，阿叶柳好似冇人读过佢嘅名吓、啊啊，我唔知胡国兴有冇写、啊，你头先睇啲飞出嚟嘅字有冇啊？好似我见到， 但法官虽然佢退咗休， 他退休嘛。佢、 okay, 退咗休嘛， 有你都有啲咩冲突？ 我头先系见到所有为佢求情嘅都系政圈人士吓，咁啊甚少听到阿法官啊同佢求情，咁啊真系咪就系你完全唔 friend 到咧？同阿叶柳吓，即系托只脚都未必入到闸啦吓。而家个个人出嚟奶曾荫权就系点解要写求情信咧？大佬，你冇理由呢一刻林郑写紧咗封信，我唔写系嘛 ？Vice versa， 我系曾即系我系胡苏，我系胡苏写信同阿曾荫权求情。咁你唔系林郑，你咁不仁啊嘛？你系唔系都要了几只字啊？阿曾生咧在职嘅时间咧，为香港服务咧贡献良多系嘛？ 咁阿毛都应该要写，但系嗰封唔系求情信咯，系调翻转头，知法犯法，个官唔该判佢重捻啲，唔该系咪？咁先至贯彻到即系嗰个立场啊嘛，系咪？ 我真系唔捻识讲。 唔系，反而你讲起阿叶柳咧，我觉得咧，因为我嗱，第一我之前你都写过文章， 你感应到佢啲葡萄。 我写过文章就系、即系支持佢入闸嘅系，但我发觉咧，而家佢无论入唔入闸都好咧，其实咧我哋都系一个 win-win situation。我哋好耐即系作为反对派咧，都未试过咧系即系处个即系 win-win， 即系攻我赢，自由我赢一个咁嘅局面。嗱，而家佢入到闸。咁佢要就要挨契弟咁樣挨呢一個即係泛民嘅選委啦咁樣，咁你可以即係如果我做選委嘅話，我梗一邊屌佢老母一邊填提名表俾你啦，係咪先？你難得葉柳彩女嗰個屌啊，係咪？咁都唔講權即係嗰啲乜嘢條件交換嘅 嘢。你又屌佢喺度，係嗰個唔啱， 唔係佢都未必嘅。我睇葉柳份人咧，即係佢嗰都係秒嘴秒舌，即係求啲即係泛民。嘅所謂三百家選委，我見佢啲訪問，佢都係秒嘴秒舌咁樣去講話，我唔夠票啊咁樣嗰啲嘢咁樣係。咁但係佢。我觉得都同佢讲唔到条件嘅，因为呢条友嗰个即系 条件太远啦。 系啦，歌声系啦，歌声太强咧。佢就算你表票佢入咗闸，佢都唔会多谢你吓，或者就唔会你觉得佢会讲嗰堆说话，即系话啊咁样系即系而家筛选唔好啊嗰啲嘢，你都唔使旨意同佢讲吓。咁但系你见到佢即系咁样样入到闸嘅时候咧，你当然就你咁嘅性格嘅话咧，佢对泛民。俾票你嗰啲人都唔客气嘅时候，佢对林郑嗰啲会客气咧？咁呢个系其中一面嘅赢，另一面嘅赢佢入唔到嘅时候，咁对住佢屌柒佢啦都可以系咪？即系咧，你咩嗰时港岛区嗰时六万几票系咪啊？定七万票啊？系旧年 七万几啊？ 系咪 七万几？ 七万几票都攞唔到百五个选委入闸，你唔靠中联办，你食卵屎啊你？系咪？叶柳话说我而家。我上个礼拜一咧，我系写一封我以平等嘅地位，我以香港民进党嘅负责人写咗俾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我写封信，我同佢讲就话，你睇到我哋扫黄嘅即系成绩或者功效，你又见到其实我哋香港民进党咧喺网上面有一定嘅动员能力嘅。如果你需要泛民嘅或者系反对派嘅选委嘅入闸票嘅话咧，我哋可以帮你宣传。但是你要首先你要公开讲，即系A B C D 嘅嘢系啦，咁 咁样。咁我写封信俾佢，咁佢当然冇捻复啦。点解冇捻复咧？我而家知点解啦，因为佢上咗郁文回客室。咁抵啦，你死啦，叶柳，好好去唔去？嗱，郁文即系佢创立咗一个新嘅 term 嘅近期，即系败选咗之后咧，佢话咧即系咩叫即系物通匪类咧？系啦。通匪 通啊， 匪就系共产党。咁但系仲有啲匪类咧，佢虽然唔系共产党，但系啲附匪嘅人，依附喺共产党身上面嘅人，嗰啲就附匪嘅，嗰啲匪类就唔应该通嘅，物通匪类。咁叶柳系乜撚嘢咧？想请问啊，难道佢唔系附匪嘅人咩？系做过呢、這、一个即系廿三条嘅时候咁样。咁你郁文，你又访问啲附匪嘅人，咁喺我哋嘅角度，你叶柳你又去附匪系咪？你附和啲匪。同佢做会客室访问咁样，抵得你死啦！真系想帮你，你又唔领情，真系 你真系好似要滴水不沾咁。我中途啊，费事啊，费事就落嚟。即系我觉得呢啲 content 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呢啲真系话大佬，真系揸下院长喺度啊！我真系可以坐喺度听成集嘅屌，呢啲系好捻治愈啊！我哋用嗰个 term 叫做，即系你不断去讲嗰条友咧，我觉得好捻治愈。问题就系你觉得嗰条捻样死唔去咁，而家点咧？点样算咧？ 冇噶，你个有五条柒头高教界嘅柒头俾咗出嚟，摆同薯片喺度啊！提名啊曾俊华啊嘛系，咁、我建议有咩啲选委，即系提名阿叶柳嘅时候，咪我哋呢度有噶嗰只麒麟咧系。 我私底下听嗰啲选委同我讲，佢真系想提名叶柳，我唔系讲笑。 喺车公或者车公庙门口提名阿叶柳咯，系揾翻个师傅出嚟喺度冇捻住嗰阵时候，我哋提名叶柳咯。开记者会嘅时候，我哋决定提名叶柳。嗱，我哋咁样就唔怕你，即系话俾人话你系建制派啦。如果你系泛民三百家选委入边嘅人，你话俾人听你策略性系提名阿叶柳咧入去咧嚟同呢个林郑互扯头发嘅话，你咪揾条友我帮你做啦。你俾个师头我冇捻住喺隔篱吓。嗰班咁嘅柒五条高教界嘅柒头皮，你放通薯片喺度，即系懒系，即系我都唔知道你做乜柒。其实讲起又讲，我五条友系咪先？如果你认同佢嘅政纲嘅话，咁同薯片同曾俊华啲政纲有乜捻嘢分别咧？系咁，如果你话啊，我 A B C 咁样，你应该摆张即系文革嗰啲林郑嗰张相，大打大交叉咁样摆喺台面，咁我都叫做明白你喺度做紧乜捻嘢系吓？你摆同薯片出嚟，咁你唔系薯粉，你系乜捻嘢咧？请问 佢觉得自己好靓高 系咯？啲即系 taste 好似傅振中咁样样嗰啲咧，帮梁振英即系话拆我，即系俾心心六八九嗰啲咁嘅捻样，系咪先系嘛？咁样如果其他选委即系你要提名叶柳嘅话，我自高奋勇系咪先？你想办法揾个呢度有冇啊？系揾个麒麟头嚟咁样。系嘛？即等啲记者面前，我哋两边咁样嗱，有埋肥佬礼喺度。 咁你几时出彩通啊？你出咗啲彩通先。 你话你识得选委啊嘛？ 真系啊！个选委同我讲过， 佢哋开区记者会话提名叶柳先啦、 啊， 大哥。 佢觉得 Regina 系好唔抵啊，入唔到闸。 我都觉得系啊，七万飞民选议员，你都入唔到闸，系咪？即系长毛，你系我，你即系长毛就唔好挂住，即系。 系咪长毛呢一刻要帮叶柳去拉票？ 一齐公民提名咯，我觉得 一齐公民提名啊！二楼我觉得佢真系入唔到闸，真系好唔捻抵嘅。喂，我咪真系应该出个彩通，大家一齐去帮佢拉下票，整下麒麟喺度吓。我哋从今以后就变咗系叶粉，唔系嗰啲咩粉啊？葡萄粉，我哋变成葡萄粉吓。咁你应该出个彩通啦。如果唔系，边个报啫？ 冇，而家冇用啦。你上咗郁文回客室。 咁系，屌你！ 富匪 势不两立， 咁冇计啦，系咪先？ 咁啊，仲有两分钟啊，下节翻嚟讲正经嘢啊，我笑捻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